但坚持小步、慎诉、慎压，深化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大限度减少转化社会对立面。今年的头八个月，不批捕110,000多人，不起诉160,000多人，比率按年分别增加7.6%和1.5%。他又说，近期计划推出有关认罪认罚控辩协商同步录音录像规定，完善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保障，亦都准备推出量刑建议指导意见，提升检察官的量刑能力。财经消息，已经平均指数报29,639点，跌20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628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7点，跌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7，日元109.52，瑞士法郎0.923，加元1.28，人民币6.47，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71美元，卖出1,775.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0度，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中秋节翌日。此外，位于南海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咧，一段都仲系慢车。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咧，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都系车多嘅。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方向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方向粉岭。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20，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6:1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32 为你倾力播放。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 三个不同的成长故事，宋运辉、雷东宝、杨秦 在中国改革开放下不断探索和突围的浮沉故事。 面对时代的巨变，剧中主角展现出坚强勇敢、正直善良、 勇往直前的精神。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金智英嚟到佢入行以嚟嘅第四张个人专辑，啊，嚟自美国香摇界嘅 Casey Musgraves。 It was a fun, strange summer. I rolled on, didn't think of you. We lost touch with each other. Fall came and I had to move. Moving backwards hurt comes after. Healing doesn't happen in a straight line. If I cry just a little 絕對有機會坐亞望冠，本周上升到去亞軍位置。 Casey Musgraves Justif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9月22号骚动音乐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Hello， 醒未啊？ 完全系一个放假 vibe 啊！今日，我觉得到而家翻嚟直播室呢一刻都好唔真实啊！因为由我琴晚放工开始咧，我已经抱住一个心态系。完全係第一我係計劃好曬自己放假嘅行程啦，咁撇除咗我今日要翻嚟做嘢啦，跟住然後咧係即係計劃咗食好多嘢咁樣啦，咁包括琴晚嗰餐係你都見到我有 send 上俾你好繽紛啦 ，send 曬一碟哇啖啖肉啊， 係啦，我覺得係嘅，即係我覺得當真係有個假期去放鬆，咁而家即係唯獨是可以令自己個人真係完完全全唔好諗太多奇奇怪怪嘅嘢呢，就係、是、為去食嘢啦，即係食嘢就能醫百病，我覺得咁所以呢呢兩日基本上都係食住過嘅， 因為今日即係紅日要翻工嘅，咁好多人都會話唉好慘啊，或者會唔會覺得好唔開心，正如頭先如果大家有聽三五成群都有講，即係紅日其中一個小煩惱會唔會係要翻工咧？咁喺我嘅角度，我諗我哋 你冇呢個感覺， 因為習慣咗好多年。喺我哋嘅概念係只有星期幾嘅啫，已經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即係冇乜嗰啲紅唔紅嘅，因為我哋都翻啦，大年初一咪照翻嚟咯。 禮拜六日都唔係假期嚟㗎啦，係 啦， 即係對我哋 即 係 記住嗰日係要做啲咩 segment 嚟決定嗰日大概係點樣嘅狀況。 係 咁，反而喺紅日我哋翻嚟咧，我覺得有的而且確有一種輕鬆喺度，因為即公司冇乜其他人啦，咁翻到嚟嘅時間。 通常紅日你好少前前後約好多工作要去處理。 嗯， 咁你諗下，如果我哋平時開咪前，假設晏晝已經做咗幾個訪問， 啊、 你揸乾咗個 energy 之後，你坐翻低埋咪， 冇錯， 就已經有啲攰啦。咁但係去到紅日呢啲，真係你可以透足精神，跟住瞓醒覺，跟住好好地食一餐，跟住先翻到嚟。咁你嗰一個過程其實好得意嘅，你會對身邊所有嘅行过嘅人啊，搭过程车咧，系突然之间、那個、 好啲噶， 个感受系大啲噶。 你觉唔觉我今日翻嚟个心情特别好啊？ 我 见 到啊， 平时咧翻到嚟 都唔使特别遮我翻嚟。 系啦，我平时翻到嚟就系、是、喂点啊？ 系啦， 今日点啊？咁嗰啲啦。 因为你八九点翻咗嚟，你已经 攰 啦。 好攰，咁今日好精神啦，因为真系头先计到我个今日个 plan 就系咁样嘅，因为咧今日我知道翻嚟要做节目啦，咁但系因为我要剪头发啦，我因为啲头发太长啦，咁所以咧我今日 book 咗三点钟喺铜锣湾剪头发，我计到。好盡啦、啊！我 好盡、 啊，我同我髮型師講，我話你四點鐘一定要放我走。 點解你唔 book 兩點咧？咁 佢敷咗兩點、哦，我本身都想 book 兩點㗎，佢話三點先有咁、哦、樣。咁當咁啊正啦！三點前我出到去銅鑼灣，即係我可以慢慢享受一個假日嘅 lunch 啦。咁梗係嚴選嚇，哇！出到銅鑼灣好多選擇㗎嘛，係咪先？食咩好咧？咁跟住然後就遇上一件事情啦，就係、是、我覺得咧。计划咧都系赶不及呢个变化嘅，因为咧，话说我喺铜锣湾有一间好喜欢去食嘅乌冬铺啊，即系坐落喺呢个 Times Square 后边街嘅。咁嗰间乌冬铺咧系主打一个忌廉海鲜乌冬咁嘅东西啦，日本嘢嚟嘅咁样。咁咧基本上我经常心情唔好嘅时候，我就会或者心情好嘅时候，我都会去嗰间食噶啦。 好彩你补一句，唔系我就问你，咦有咩心情好啊？ 系啦，总之心情好唔好都会过去啦，咁样咁跟住，然后咧今日就系抱住一个好开心嘅心情，谂住食个靓乌冬，跟住去剪个发，咁然后就好开心翻嚟做节目，就哇呢、這个假期就 perfect 啦，咁样咁然后咧去到咯，我去到嗰个铺头个位，佢系仍然喺度嘅，即系嗰间铺头仍然喺度嘅，但我企喺个门口望咗好耐，点解个餐单 唔 同咗嘅？点解个餐单明明以前系食日本嘢？佢個鋪名亦都係日本名，但係而家食泰國嘢嘅， 即係名冇轉啊！ 個名都冇轉啦、啊。跟住然後咧，我諗個店員應該 feel 到我嗰一種問好啦。咁佢就行出嚟同我講話：係啊，我哋轉咗做泰國嘢啦，轉咗幾個月啦咁樣。咁跟住我嗰下就即刻成個人灰咗啦。我好想食嗰個忌廉烏冬噶嘛，咁跟住我又好想問佢點解，咁但係又唔好意思問、啊。 有冇問佢會唔會轉咗去第二度有得食啊？ 我冇問啊，因為以我所知嗰間嘢本身都唔係嗰啲咩連鎖店嚟嘅，係、 哦、 啦。咁然後咧， 名都冇轉， 係啦，個名都冇轉，係啦。咁然後咧就望咗個餐單好耐，咁我就覺得唉。食唔食好呢？但係因為個時間又即係啱啱計好㗎嘛，即係我計好食完就過去剪頭髮，咁我無唯有去走去第二個地方揾其他嘢食，又要排隊啦。咁然後就走咗入去食咗碗船河咁樣啦。咁都 OK 嘅，其實都唔差嘅，即係問心係唔係即係都幾好食嘅，但係即係嗰種失落就係在於你個人本身期望今日可能已經計劃好做一樣嘢嘅時候咧，當你做唔到或者你食唔到你想食嘅嘢咧，原來嗰個錯失係好大啊，會覺得即係嗰個破壞咗一整日嘅心情啊， 係 完全。 因為你叫做特登出去嗰一區，平時你唔會噶嘛， 即 係我都有個習慣，就係嗰一日突然之間蒲咗喺嗰一區，當之前做嘢，譬如喺粉嶺區咁，咁都會，譬如做完嘢要食嘢啦，我都會有一個諗法，就係試下喺嗰區度揾嘢食，因為我當然可以出翻嚟公司附近呢邊落富九龍塘先食啦，咁但係你難得去到一個平時唔會去嘅區域，都覺得喺嗰度食下嘢。停留多少少嘅咁，用翻你个例子都系，平日可能你好中意咁，但你都几个月冇去啦， 啊、 你煮咗手你都唔知啦。咁、 啊、 你难得过到去嘅话，系影响心情，我 系 绝对明白嘅、 啊。跟住然后最衰系咩啊？最衰系你啊！你知唔知最衰系你、啊？ 我又点啊？ 你啱啱就系我喺嗰个铺头门口喺度自己frustrate 紧嘅时候咧， 我就 你无啦啦 IG tag 我，你 tag 我影个 all day breakfast 出嚟咩意思啫？你话俾我听。今日你早餐唔系食常餐，关我咩事啫？ 系咪先？ 我就谂起你两个，因为话说平时咧，我哋我阿斌同埋 Carmen 即系监制咧，都有一个 group 啦。咁里边咧都倾好多嘢嘅。平时就除咗公事啦，讲下啲音乐啊，同埋讲我哋啲写啲卷轴嘅谂法，有时 brainstorm 喺里边之外，其中一样最唔关成个节目事咧，就系讲嘢食啦。 系， 即系今日早餐食咩啊？晏昼食咩啊？夜晚食啲咩啊？有咩好嘢食啊？等等咧，都喺里边出现。 系。 咁节目我都有讲过，我食嘢习惯第一餐系常餐啦。 冇错。 咁我哋三个试过出去。可能有时做嘢，咁啊顺便食少少嘢嘅时候， 仲要系 lunch 时间，系过埋 lunch 嘅。 咁但系因为属于我嘅第一餐，咁所以佢两位都好清楚我第一餐嗰个要求，都知呢个人都好烦噶啦。咁由今朝早好啦，瞓醒觉又 plan 好咗，咁啊12:01食啲嘢就翻嚟公司就剪嘢做嘢啦。咁啊行紧去一间平时都会去嘅茶餐厅咧，咪食常餐。 OK， 行到去一个路口嘅时候，我脑里边突然之间忽发奇想，啊，今日可唔可以来一点不一样的？即系脑里边突然间问自己啊， 即系突然呢一句就出现咗啦。 系啊，可唔可以来一点不一样嘅咧？ 系 今日一个红家周边行开行，就头先讲嗰种生活感受啊！你见到侧边行过嘅人唔系赶住翻工，大家系寻日庆祝完啦，或者休息完之后一个放假嘅状态。今日太阳又几好晒落嚟嘅时候， 今日个太阳真系好舒服，我都想讲。 咁我就谂啊，今日可唔可以令自己嘅生活嘅开始有少少唔同咧？因为如果我系做翻平时嘅习惯，即系代表我系做紧平时嘅自己啦，叫做 一日啦， 系啦，即系我平时系咁样，咁我今日做翻平时，好似同平时冇唔同啊。所以企咗喺个马路嘅路口嘅时候，继续向前行多200米，就到我平时食嗰间茶餐厅。 系 而喺路口转咗，都系行100多米松啲啦。就有一間我平時好中意喺嗰度 打等 打等做嘢寫嘢，咁啊嗌平時就淨係真係嗌杯咖啡嘅啫，咁就喺度坐幾個鐘做嘢，跟住先翻嚟公司。嗰一刻我就諗啊，不如今日試下去嗰間嘢唔係做嘢嘅，就唔係淨係嗌杯咖啡嘅，係一個靚靚仔仔嘅 Woody Breakfast， 食餐好嘢。而當然啦，我最後就好快就決定咗就過去啦。我沿路谂起 人生交叉点就系嗰个十字路口啊， 系啦，然后好快做咗决定。咁我沿路行嘅时候就谂起三个人嘅啫，第一个就系你啦，第二个就系卡文啦， 系 因为头先嘅前提谂住同你哋讲啦，哇，居然有唔同。而第三个人就系周摄啦，因为佢真系好憎人食 all day breakfast， 每次佢听到佢都话我整俾你食啊， 系啊，我都想讲我整俾你食啦，收你100多元，又系嗰啲乜嘢啊？炒蛋啊，肠仔啊，烟肉啊，我哋超级市场买齐料都唔使40元。 咁你咁讲，你出街好多嘢你都煮到啦，你食个常餐个面你都煮到啦， 系。 就是那个感觉嘛，你知道吗？ 我知，即系假期就系咁样嘅，假期就应该系同平日咧系过得有少少唔同咧，你先会觉得嗰一日嘅假期你系冇白费。 即系俾自己嘅人生有少少变化，咁所以我一坐低咗第一件事就影咗张相，真系好港女啦。咁我嗰日都心谂啊，好在隔篱冇乜人啫，咁跟住就影低嗰张相，摆上去个 IG story 嗰度就 tag 咗阿斌，同埋 tag 咗 Carmen 话俾你听啊，今日食咗啲咁嘅嘢啦，咁嗰餐食得好开心嘅咁，然后仲喺度谂紧究竟配啲咩嘅音乐去食嗰餐。 哇，你使唔使讲究到咁啊？ 因 为 我系坐，我系嗰间系地铺嚟， 系 咁佢有即系个露天，即系叫瓦遮头，但其实对住出边系马路，但系就比较内街啲，所以少啲人，同埋就可以见到街景啦，又阳光照到落嚟啦， 落地玻璃懒靓咁样啦， 系啦，行过有啲人会放下狗啊，咁即系好超嘅。 跟住然后又有啲靓女经过，你又可以睄一睄。 当然啦，呢个就基本啦。虽然食个中间无端佢围起咗，跟住洗紧地啊，跟住心谂喂，点搞咧咁？但系又会选择一个音乐去配衬住食呢一个嘅早餐，望住嗰个咁嘅早餐， 嗰啲炒蛋啊， 系啦，觉得自己啊都有啲似去咗嗰啲酒店咧食早餐咁，即系你都系摆都系滗埋呢样嗰样堆埋晒嘅啫，咁跟住就谂紧拣啲咩歌，跟住就谂啊，咁不如就 prep 下呢个礼拜嘅EDM Friday Mix 啦 ，OK。啊！預告喎、啊，你而家 係啊，咁啊，揀一個主題㗎啦，因為即係都係一啲超啲少少超嘅啲 tropical 嘅嘢。 OK， 咁跟住就覺得，咦 ，tropical house 呢一類嘅嘢幾啱而家呢個 vibe 喎、 啊。 於是乎就咪一路 research， 聽住歌， 跟住就一路食個早餐， 做個好靚嘅晏晝。喂，你都唔夠我哋嘅監製卡文過分啦。其實我想講咧，我哋呢個三人， 不如打電話俾佢啦， 組合咧， 介紹下今朝食嘅咩？ 誒、哎，算啦，可能佢而家唔知道，可能放緊假，唔好逼佢做公事。但係咧，即係佢最過分嗰樣嘢就係咧。我哋兩個都自覺自己應該係幾離譜啦，即係作為一個放假咁樣嘅 lunch 嚟講，都算叫做邪惡啦，都唔夠佢邪惡嘅。佢 send 嗰個咧 lunch 嚟嘅， 唔係啊，佢第一餐啊，佢話呢啲先配做我嘅第一餐，有龍蝦，大哥， 龍蝦大佬第一餐食龍蝦係乜嘢玩法啊？即係我覺得。啱嘅，放假系应该要放纵下自己嘅，即系食下龙虾啊，饮下嘢啊，咁样超超地过一日咧，系令你嘅生活乃啲人不一样咧。呢、這个假期系好紧要做到的。 我都觉得系啊，我其实好想知道在我哋嗰啲group 里边啲听众咧，你今日我真系好想知道大家今日其实。你点样样去安排自己一个假期？ 系啊系啊系。 系啊，同埋你点样样去即系今日食过啲咩？即系虽然好似好 呢个 topic 虽然好似好废啦，但系其实咧而家渐渐你会觉得原来喺即系咁少嘅假期、短短啲嘅假期当中，你又冇乜得出去玩嘅时候咧，好变咗一个人生大事， 制造一个自己嘅空间。 系啊，以前你会觉得可以放假轻轻闲食啲嘢就算啦，你快啲去第二啲地方去玩，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呢几日就去咗大澳嗰啲睇灯笼，咁啊好开心啦。咁我又真系冇咁好嘅闲情日志供入去啦，因为真系有啲远啦，咁啊但系日日都要翻嚟做嘢。 因为海滨嗰啲有超多人啦，屋企附近。 咁即係有啲朋友仔就會咁樣過嘅，但係對於我哋呢啲咧，其實可能即係嗰個工作排到密密麻麻，或者可能每日嗰個節奏排到密密麻麻嘅人咧，其實嗰個 lunch 已經係代表咗我哋一整天㗎。 係啊，我真係好想知道，首先你點樣安排今日啦，跟住你食咗啲乜嘢啦，同埋其實即係我會有啲音樂去配襯住自己做一啲事情，譬如我早午晚食飯嘅時候，可能配襯嘅音樂唔同啦。咁如果嗰一餐有時自己一個人去食碗拉麵或者食個日本嘢咧、嗯，我又真係會揀啲日文歌嚟聽，即係好似切合翻。因為我試過去一啲日本餐廳，佢播韓文歌係覺得 好冇 feel， 真係好奇怪。 係係， 或者你播英文歌咯，啊或者我試過去一個日本嘅一啲雜貨鋪，但佢播緊本地嘅廣東話歌。 哦， 咁我咪唔中意啊嘛，只不過你唔切合你嗰個空間，因為你空間其實係。配襯咗一啲嘅 message 喺度喎， 同埋我想講多一樣好搞笑。你講起呢個話題，話說我琴晚去咗食韓燒噶嘛，跟住然後咧韓燒嗰啲韓國鋪頭咧，通常佢都會有啲電視機播下啲 MV 最新嘅 K-pop， 同埋播住嗰隻歌噶啦。跟住我琴日咧一路喺度燒肉，一路聽住啲歌，我望一望個電視，點解隻歌？同埋個 MV 係兩樣，即係唔係播緊同一首歌嘅、 哦？ 但最正係咧，佢哋個 beat 又夾嘅喎。我覺得呢件事係韓國鋪頭食嘢特有嘅特色嚟㗎。係 啦， 呢個係，所以我下次再去嘅時候咧。我都会揀返啲韩文歌听下。 自己听啲塞住个耳朵。 好毒。揀返啱嗰个 MV 我要。 所以今天嘅你希望你会好好享受一个咁样嘅假期啦。係啦。咁就听日都要返工嘅。祝大家好运。 讲呢啲啦。每天七点开眼变重复。起身梳洗穿上这时装。想出去这房间，早餐照旧鲜奶配上餐，疲倦之中想看片黄昏，停留在这个瞬间。三四点出发，自己十拉直发，数一数安心码，会否有安心价？酒吧叫杯啤酒。照到天黑透，有几攰都得够，最美好终于发愁。如若在这日结束，离别在每日接触。Focus on little things, 'cause I can't control just how it blows。如若在这日结束，明日将每日重复。Focus on little things, and I'm just following the flow。下班后想转眼。家。 这刻放低想法，迅速跳出房间，靠心态可转化，最美好只需 Jamie 嘅最后的黄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社交网站发布影片，提醒市民下个月1日能够领取第二期消费券。影片以二次创作歌曲《恋爱预告》改名为消费预告，财政司司长办公室的员工参与拍摄。陈茂波亦都在影片的尾段手持标语宣传消费券。全运会高尔夫项目港队球手黑纯一经过两日赛事之后，以低标准的八杆的134排第四位。黑纯一完成首日赛事之后，以低标准六杆的65和另外两名选手并列第二。在第二日赛事的18个洞就打出低两杆的成绩。女子方面，港队的韩子琳经第二轮赛事之后，总成绩低标准三杆的139排第十，是排第五位。全运会乒乓单打项目，香港派出两男两女代表出赛，未能够突破32强赛事。男单代表面对国家队代表上海的许恩，以0-4不敌对手。另一名的港队球手陈浩华以1-4输给江苏代表孙文。女单方面，吴咏琳面对四川的范思琪，在落后局数0-2之下，连追两局至2-2，但未能够再进一步，再输两局7-11和9-11。另一名港队球手周泳诗就以局数0-4不敌辽宁的代表。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时候说，美国不寻求新冷战，愿意与任何国家合作，即使与这些国家有激烈分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乐坚说，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今时代潮流和各国共同心愿，解决国际上的事不能够从所谓的实力地位出发，推行霸权、霸道、霸凌，更加不能够打着所谓规则的旗号破坏国际秩序，制造对抗和分裂，而是应该恪守互利共赢合作观，拆除各类贸易投资技术的高墙壁垒，营造包容普惠的发展前景。赵立坚说，中方将会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希望有关国家跟上时代潮流，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奔神，昨晚玩得开唔开心啊？ 唔好再提啦，波城，我好嬲啊！我见到有啲朋友约咗出街玩，但系佢哋冇遇我啊！ 奏起了，跟我蹦跳。你若有心事，好，请一再呼叫。插出喇叭后，好，把一切凡事分掉。Just let it go， 这晚我约你要尽好，醉到后快爆笑，为了确保。Play a song and just let it go， 节拍也转住了大脑，一刻震响了宇宙，分解修补插破刮头颅。 今日嘅写照就系一个人过节都可以尽兴嘅，有高辉 LK 嘅《一人摇摆派对》。 残余的声音，痛苦中紧扣，世界多少？ 幻灭过都回归冷静，逐渐消失感应，虚构里漫游。 所以点解人越大越想脱离呢个网络世界呢？因为好多时候呢啲网络上面虚拟嘅世界有好多嘢你都分唔清真定假。包括当中嘅友情啦。到而家都諗唔通点解啲 friend 冇嗌我出去㗎。唔通佢哋其实昨晚冇出去只係po返啲旧相。有 Delta T 的 Robot Love。 知琴晚到底有几多人陷入咗呢个 insomnia 嘅状态？ 系啊，要醒啦，黄朝白晏，差唔多黄昏添啦。 听过有《不清醒都市》，嚟自 Mary Lam Lam。 旋转的唱机转走半天，就等于沙发听几遍，王菲一首冷战。 孤孤的准爱挑战，像偶像引世冷满唱片，呼吸里面有种青春想磨练。才好过自己当年，即使超邦当年，回顾过去经典，创造新的经典，那个说太癫。创世界新心态，不需要买力万怪，正经最坏，创新的气派。创世界新心态，就怕习于下最快，洒脱率性，慢慢一点无 点过嘅咧，系好传统咁样去食月饼啊、赏月啊，定还是寻求一啲新嘅刺激？听有石山街嘅石山派，跟住有佢。 你的指甲相当洁净，我很关注琐碎事情。以 X 光眼睛把你灵魂望到很透明，敏感的我假装冷静，内心充满对未来不确定，是否揀你三千万循环验证，仍然未决定。然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这么多，幸福都分到不多，应该醒了吧，除非有人烦恼不怕我。 身一世吧，除非有人烦恼不怕我，我情愿似白羊自摩羯座，无畏千世有纠结着我，想找人可靠，大众偏说寻求情人别拣我，来首优雅悲歌记录我坎坷，想不管了为爱放胆惹祸，头撞破离场仍能高贵地优雅地再一个，谁都想计清楚才最凄楚，问心人谁有无果，污点怎漂白，如果太烦谁岂可爱我，挑剔的结局人间有人还挑剔过我。 作为一个经常性纠结的处女座，我深信她昨天过节都应该是过得很静的。有林家谦的难道喜欢处女座 Alter Ego。 感到戏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角落，和酷讯极战报 UFC自封有仇，撒旦大门马大吃垃圾，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就算已充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瞓眼够看过舞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衬衣，悠闲日子，就算有钟声，是我把钟声粉饰，乱看八卦，主事让我一个人任意。 点过都好啦，仲有半日假期，最紧要好好过。有胡鸿钧，今天不营业。先睇一节新闻报道。 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

跳躍性思維來形容啊，聽住咯。 兜過幾個圈，看陳偉旋轉。 師兄，你邊間教會的？ 今日我哋嘅嘉宾系有陈伟璇嘅，你好， 你好。 OK 话呢一句笑得出，我见你笑得 我。呢个我觉得有进步过上次， 系咪啊？ 真系， 哇，好靓啊！呢、這个我觉得第一次 好靓、啊，真系。 原来越多字系越靓，下次叫监制写多啲字落去先。 真系，我觉得都顺过上次添，即系对联咁样啊嘛。 系啊，因为佢分咗两个打动两行咁样去写出嚟咧，好有气势喎。原来 同埋又啱音喎， 系 旋转， 哎呀，好好啊！我最初仲担心佢话，诶，都唔啱音嘅， 啱音啊， 啱啊，还好啊，我哋都觉得个旋字咧，原来要食咧都好难嘅，即系揾到一啲成语去食咧。 我觉得你食得好好啊，因为咧，我改呢个名嘅时候咧，个师傅就系寓意我喺舞台上面旋转，佢先俾个旋字我噶。 哦， 所以你呢个我一定会挂喺屋企啊。 睇 show 咁样，嗱，兜咗几个圈之后入到场馆就可以叫陈伟旋旋转啦，咁样。 件事有晒画面，几开心啊！真系。 第时开演唱会真系迷宮咁樣入嚟。 咁而我哋最後揀咗呢一首歌咧，我哋都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因為本身係太陽你太陽愛迪士尼啊嘛，即係呢個主題樂園本身有一種夢幻啦、開心嘅感覺啦。 呢、這個係。呢、这個係諗咗呢個歌詞先至諗嘅，定 係啦係啦，好明顯係為咗符合翻個主題。 係啦，因為手上面揸住幾首有個旋字嘅歌，咁但係呢一首，咦係講主題樂園夢幻，你嘅新歌又係一啲夢幻嘅，即係嗰啲嗰種，起碼叫做近啲，唔好撐太遠啦。 有啲料到啊， 好有急才啊，波成你 係好好啊！ 你讚我，我受啲氣啊！但係你自己本身係咪都係一個？几有喺拍拖嘅时候充满住 fantasy 啊，即系会去真系好似主题乐园玩嘅嗰啲，啊好开心浪漫嗰种人嚟 嘅。我系中意去主题乐园嘅女仔嚟嘅，即系大家即系点都睇唔出啦，系嘛？ 嗯。 但系我未剪短头发之前，长头发嘅时候，我系都会去主题乐园，即系影啲好可爱嘅相啊， 戴只老鼠耳仔嗰啲。 系啊，咁啊，唔知系咪因为拍拖拍得耐咧，即系冇咗嗰个，哎，我要 搵啲嘢搞下先， 系啊，搵啲嘢搞下。但系我 so far 嚟讲，拍拖都系一个好 sweet、比较浪漫一个女仔嚟嘅。 我问一下嗰个程度系去到边先？你系会唔会入到主题乐园，系一定要同等，即系排长龙都好啦，都要同嗰啲卡通人物去影相嗰啲？啊，咁都好啲，哎，好惊嗰啲咧。 你嘅 唔关事，唔关事，我好奇啫，好奇啫。 呢个人求婚，主要论求婚嘅就系。 如果比赛你啦，你会唔会希望啊？如果第时幻想一啲即系咁样嘅画面，对自己嚟讲，好似好正、啊。 求婚嚟讲，我都要睇大龙凤嘅。你唔系唱歌，你一定要跳舞咯。即系你排一个musical 俾我，我先要 OK 啦。 好大压力、啊，要跳得好好、啊、咁样，要好专业，好专业咯、啊。找晒啲 dancer， 全部都系好跳得噶咯。 咁 so far 我嘅男朋友入边都十成有九成都识跳舞嘅。 嗯，哦，咁都好啲。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你要好早话定俾佢听，佢用几年时间练。 唔系跳舞就系唱歌咯，即系我就系中意啲才华型音乐类型嘅人。 系。咁有冇话试过即系两个人之间，特别如果识唱歌啊嗰啲咁样，真系送礼物俾对方或者一啲惊喜，真系同音乐有关？ 我有试过写歌俾男仔嘅，咁都 sweet 嘅，咁但系要睇下系咩地方嘅人咯，即系可能香港嘅男仔收到就，哦，你写歌啊，即系但系如果台湾嘅男仔收到咧就会。哇，你好甜哦！ 哎呀，真系差好远啊！香港嗰啲即刻飞咗去啦，咁样嘅反应唔得噶！哎呀，咁有冇嬲噶？但系如果听到呢啲反应嘅话， 所以我系唔会写歌俾。 而家你嘅新嘅派台作品咧，《See You in My Dreams》啊，我哋先估下，即系呢首歌听完之后嘅感觉，交俾你。 揭曉啦。 係咁啊，我估先啦，因為今次呢一首歌咧，即係睇埋個 MV 都知道，其實係講緊一個好似夢境咁樣。咁然後咧，我就喺度諗啊，有時我哋人嘅好得意噶嘛，發夢嘅時候咧，有啲嘢咧會喺個腦度纏繞住。咁我估咧，去創作呢隻歌嘅時候咧，其實可能係有一日你發發下夢，跟住有一句 melody， 可能就係一句嘅啫，喺個腦度出現咗。到你醒翻嘅時候，不停咁樣喺個腦度徘徊咗幾日，然後就慢慢去創作咗呢隻歌出嚟啦。我呢個係一個好大膽嘅嘗試， 好大膽。好啦，咁啊， 錯已經錯咗先啦。 啊，好大膽啊！呢個假設 係係喺生活做緊某啲嘢嘅時候。有一句 melody 出咗嚟嘅，但唔系瞓觉瞓醒梦入边噶咯。 OK， 咁系咩嘅？ 系啦，当时系做紧啲咩嘢？ 咁就系去紧厕所啦。好多人去厕所写歌噶， 系嘛？或者可能 即系冲凉嘅时候就会哼咗一句 出嚟。系啊，咁样样。 咁你呢一首就系话去紧洗手间嘅时候，有一日突然之间佢出现咗咁样嘅。 诶，唔系嗰排要写嘅，即系准备要写嘅。咁喺呢个。饭厅谂唔到，喺床谂唔到，厕所谂到咁咯。 厕所风水好啊！ 咁嗰一刻，咁你谂到之后，咁就要嗱嗱声咁就搞掂，然之后就 唔系啊，攞手机录低佢就得 啦。即刻录低佢啦，可以。嗱咁啊，我估埋好个，我想估嘅就系呢一首歌，因为今次 feature 嘅有啊 Eagle Chan 陈天傲啦。咁我想估嘅就系可能喺创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即系以一个女仔嘅角度出发去，有一个特定嘅对象，一个男仔咁样去讲一啲嘅说话啦。咁但系就可能真系同 JMY 去谂呢首歌嘅时候，喂，其实不如都已经谂住一个对象，直情揾一个人成为一个嗰个对象去 feature 喺首歌里边，咁件事会立体，因为有嗰个男仔嘅声，咁所以就令到呢一首歌今次会揾咗一个人去 feature。但系点解呢个我估唔到，点解系嘅？ 唉，又唔知啱又唔知错咁。但系揾一个男声系我嘅，即系提出先嘅。 系 因为我写嘅时候，我都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男仔系有一段 rap， 同埋最后你会听到系一个啦啦啦嘅，即系好似。和唱咁样样，咁我系觉得呢一 part 啊，我觉得最后无论佢哋两个最终有冇一齐到啦，但系佢哋有一个阶段系可以一同时间系唱一样嘅嘢嘅，大家都交叠咗喺嗰个时间，但系亦都系好开心嘅。即系虽然首歌内里系有少少 sad 嘅，因为到最后真系冇办法喺埋一齐，咁但系我哋会记得最美好嘅嘢，然后摆喺梦入面咯。 咁但系嗰阵时就谂住有一个男声去 rap 啦，但系去到用 rap 嘅呢一个处理嗰阵时，又有冇特别原因噶？ 我觉得男仔 rap 系型嘅，系啦，同埋我自己一个声系唱多啲嘅一个人咯。咁我希望夹落嚟嗰个作品有唔同嘅层次或者唔同嘅 texture。 咁跟住去到嗰个对象，去到系 Eagle 啦，咁啊点样物色之下就揾到佢啦？咁样 其实都有问咗唔少嘅单位嘅，咁最后因为同 Eagle 系好耐之前识噶啦，咁你知好耐之前识嘅朋友咧系好易化为嘅，即系 我以为难开口啲添，因为太耐冇见。 唔系啊，即系我发觉好多时候都系，特别系识咗好多年嘅朋友，你好可能有啲。请求啊，佢系 OK 啊，嚟啊！即系我嗰日就做呢个730嘅主持，佢嚟做嘉宾，我真系问咗佢，你有冇兴趣 featuring 啊？佢连歌都未听，佢就好啊！ 哇，快到咁， 好爽快， 系咯， 系啊！咁当然佢都中意呢个曲风啦，同埋佢之前嘅歌都系sweet 啲嘅 EDM 嚟嘅，咁所以我就好顺理成章就下个礼拜就录音咁咯。 系， 但系对于 rap 方面佢系唔熟悉嘅，系啦，因为佢平时真系 vocal 系比较最重啦，咁然后喺录嘅过程当中 ，JMY 都有示范咗即系 rapper 嘅即系嗰啲 action 啊，系啲腔口啊咁样样就。最好最后个成品我哋听出嚟啊，都系 rap 嚟嘅。 但当初有冇谂过揾 JMY 做嗰个男仔 rap 咧？其实即系谂下，你都讲佢有示范到。 系， 但系到最后都系要唱嘅。咁我又希望同埋有啲和音咧，有啲 at lip 嘅位，咁系呢啲系 Eagle 系最擅长嘅嘢嚟嘅。佢 at lip 嘅时候系好好听嘅。 今次亦都有 JMY 同你继续一齐去创作啦。咁头先就嗰个曲先就即系喺洗手间嗰度开始咗之后啦，咁跟。 系啦，咁跟住因为作曲佢都有同你一齐啦，咁但系两个人之间点样？系咪你录咗嗰段声俾佢，大家一齐咁样来来回回咁样揼开始噶？ 佢揼咗一个底 beat 先嘅，咁然后我翻去谂啲melody 啦，咁之后我哋再翻去 studio 嗰度一齐喺个电脑面前砌咯，即系大家试哼啊。 OK， 咁系佢揼嗰个 beat 嘅时候，系咪已经谂住话啊，我想做到一个好梦幻嘅效果？ 我系有揾 reference 嘅，即系我做每一只歌之前。我都有找我想做的音乐类型的 reference 啦，我想做这个底啦，这个快度啊，速度，速度啦，同埋个 vibe 系都系讲恋爱嘅，咁讲咗呢啲 key points 俾佢，佢先去答嘅。 哦，咁去到嗰、那个词方面，今次就系自己写啦，就系、是、呢、這个。咁呢有嘅题材啦，又有啲乜嘢嘢？咩场合之下突然间 bling 咁样， 我觉得。梦呢样嘢对于我嚟讲系可能系最浪漫嘅一件事，因为我以前拍拖咧会同对方 send message 话，我哋梦中见啦，晚安咁样嘅。 哦，有啊， 系你有啊？ 有啊，有好 specific 噶。 我发现我都有，原来大家都有， 同埋好仔细啊，因为大家成日话瞓觉见周公啊。即系嗰时会中学拍拖，我哋喺周公嗰个花园度等啦，咁样。 哇，你仲 sweet 喎、啊！ 而家谂翻， 但我唔想见到周公 打个冷震。 我哋今晚喺周公个花园度等啦，咁 样。夜市。 咁就有咗呢一个 concept 之后，但系因为一开始我就已经想写系最后呢段故事系个关系已经结束，或者对方已经系你冇能够喺现实当中。在一起嘅，有可能是 long 啲，有可能是对方已经唔喺度。咁我希望即系唔会扼杀咗每一个可能性，即系大家听嘅时候，咁我 as 呢一个梦中见系一个约定咯。咁就再延伸个故事落去，就系喺梦入边可以回顾或者做一啲大家现实中大家冇做过嘅嘢咁样。 咁所以喺嗰、那个MV 上面嘅故事，即系个尾就叫做好似 open end 咁样，大家估啦。咁、其实你哋自己去创作嘅时候，系咪有冇大家都有唔同嘅谂法？究竟呢一个角色应该醒定唔醒咧？当初去谂呢个故事先嘅时候， 我开头谂个名嘅时候咧，系有想延伸本日终了嘅，即系我未知下一首歌嘅名系咩啦。咁但系本日终了之后。就是 Still in my dreams 啦，即系我觉得是一条时间线上的嘢嚟嘅，咁系啦，所以好多人都同我讲，不如你下只歌叫 Wake Up， 系咯，啱数， 跟住变咗个时间圈， 或者可能下一首歌 醒吧 ，Wake Up 之后就All Day Breakfast 咁样咯，可以 成个故事有演唱会成条拉做咧， 就由朝到晚嘅生活咁样样，嗰种嚟咁样样嘅，系咁，所以呢个 Still in my dreams。同埋系咪我知道好似系有一啲可能 fans 同你分享过佢嘅故事，亦都影响到你写呢份词嘅时候里面用嘅文字 嘅。我系一路都系写紧嘅，咁嗰期因为系咯创作嘅时间啦，咁之后又去到一个唱 live 嘅大家朋友唱 live， 然后有一个 fans 就话可唔可以点首歌俾我过咗身嘅女朋友？咁然后佢女朋友。都之前是有听过我们的 live， 然后点过那首歌，我记得是陈芳宇的《爱你》，然后就叫我们唱一次给他听，之后我们那就唱完了，我回去就想觉得是其实我们要真的好好珍惜身边的人，然后 慢慢 来， 慢慢 不要 系咯，咁我就觉得我都希望可以叫佢一挂住呢个人嘅时候，可以去到梦中见翻佢女朋友咁咯。 咁去到即系推出咗呢个作品嘅时候，有冇再特登即系同呢个乐迷去倾翻偈，或者可能即系佢有冇去即系都答谢你有个咁样嘅作品推出嚟？ 佢有喺我嘅。TG group 啊，即系我有个漩涡噶嘛，咁然后佢又喺入边啊，大家好，我就系嗰个人啊，咁样样系啦。咁但系我都好希望佢中意呢份词啦，中意呢首歌啦。咁我觉得最紧要系你真系可以 move on 咯，因为我都 寫呢個歌嘅時候，係真係唔希望大家以一個好悲哀嘅心情去面對呢件事，我先至用一個 sweet 啲同埋輕快啲嘅感覺帶俾大家嘅，所以希望聽到呢首歌嘅時候，係大家可以繼續好開心嘅生活啦。然後你有思念嘅情緒嘅時候，就擺喺一個小角落頭咁咯。 個靈感可能係比較一啲即係傷感啲嘅元氣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聽嘅時候會有一種 sweet 嘅感覺。咁去錄音嘅時候，咁啊，可能監製 JNY 咁同你去一齊去諗嗰個演繹嘅時候，都會唔會要即係摸索一下究竟這個把聲今次點樣可以做到啱啱你講，希望大家聽到嘅效果咁嘅。 JY 對於聲線嚟講咧，佢好俾我自由發揮嘅，係啦，因為我寫嘅時候，都係 sweet 為主，咁去到最後，可能我叫佢加咗喺個底音，加咗啲星星、啲流星劃過嗰啲聲音咧，有一段係靜啲噶嘛，咁然後嗰段就係期盼啲嘅感覺咯，係啦，我自己唱嘅時候就會，哇，已經係要擘大眼嚟唱，一定要擘大眼，呢个系秘诀嚟嘅。你合埋眼咧，就会好收埋自己，所以嗰个情绪都系淡啲嘅。但系你擘大眼嚟唱咧，所有你嘅世界前面都系光芒同埋希望咁样。而呢一个方法咧，我发现都可以套用喺 Ego 身上嘅，因为 Ego 咧佢都系好深情咁样唱啦。但系唱 rap 嘅时候，你要投即系可能放个力出去噶嘛。 系， 然后我哋喺出边一听到嗰一 take 咧。唔得嗰一 tick 咧，佢一定系合埋眼唱，然后我哋一路嗌擘大眼啊，呢个擘大眼啊，好大声咁，你擘大眼啊，即系每一 tick 之前都要提佢咯。 咁你系咪都会继续延续落去？会唔会即系出现个 wake up？wake up，wake up， 系咪嗰个都会系今年里边都会有第三首啊？plan 咗 wake up 咧，咁就系嘅，系啊，我同新嘅監製就傾緊，嚟緊嗰首歌方向，但係應該都係快歌為主嘅。 OK，或者可以叫open your eye 咯，咁然後就會提自己錄嘅時候要擘大對眼咯。 开眼啦，不如叫 开眼，开眼都得，系啦。O K， 万圣节嗰期嗰啲时候咧，开眼咁啊。 然后嗰封面就系咁 样。O K， 其实有少迷幻啲嗰啲咧， 几好几好呢个。 请七师傅嚟。 咁啊，而家有呢一首嘅《Still in My Dreams》嘅，今日再多谢陈伟璇 ，Thank you，Thank you。 是否紧？挽住四有变慢，穿梭机充电飞，不要再等，流浪去。这一秒再活限期，贯穿世纪。星空与你望晨起，你愿我挨饿，不需再定立誓言，经过喜与悲，就当泪抱住了当下，含眼睛一起。 疏往日或未来各种布景，天空有你自行星。 有陈伟璇 featuring 陈天傲的 See You In My Dream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警方国家安全处今日在旺角拘捕一名19岁女子，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第22和23条，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女子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行动仍在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消息说，被捕女子是研学施政成员黄远林。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株，55岁女患者今个月20号从菲律宾抵港，无病征，已经在菲律宾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另外，新冠疫苗即日抽安排今日起扩展到所有合资格人士，截至下午4点半有930人利用即日抽打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本台节目透露，争取今个月在两间公立医院设置注射站，为复诊的长者接种疫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社交网站发布影片，提醒市民下月1号可以领取第二期消费券。影片以二次创作歌曲《恋爱预告》改名为《消费预告》。陈茂波、财政司司长办公室的员工参与拍摄。陈茂波在影片的尾段手持标语宣传消费券。澳洲维多利亚州的新型肺炎疫情反弹，单日新增628宗确诊个案，是今年的单日最多。新南威尔士州亦再多1035人受感染，数字比昨日稍高。维州首府墨尔本连续三日有人示威，抗议当局强制建筑工人接种疫苗并关闭工地。几百名示威者在市中心聚集，警方严阵以待，防范暴力事件重演，拘捕了多人。新州首府悉尼连续两年因为疫情取消除夕夜晚上九点的传统烟花汇演，但午夜的烟花汇演预计会继续举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8年出生，记住在今年9月1号至30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香港电台粤照中秋湾区情， 中秋节特备节目《湾区共鸣月》，家国人梦圆。 由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带你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过节传统。 香港乒乓球女队教练李静为湾区民众送上中秋祝福， 节目内容丰富，陪大家一齐追月。 记得留意9月22号晚上7:35，港台电视31。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主持李灿荣，今集同大家探讨成长密码。 其实我哋东方同西方都有一啲好重要的学问嘅。如果大家仔细去睇孔子啊，三十而立，四十就而不惑，又叫七假减二嘅理论，即系话我哋短时间嘅记忆五至九，五个项目至九个项目，多咧你记唔到噶啦。 九月二十二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in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脱下衬衣，悠闲日子。如日在这日结束，明日将每日重复。It's in the little things, and I'm just following the flow.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骚动音乐。 熟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波盛，今日呢位嘉宾虽然细细粒，但系佢讲嘢好有 power 嘅， 所以我哋今日送俾佢呢句都好有 power 嘅，听住咯。 总有你估黎英， 估唔到你把声都突然好有 power。 欢迎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黎英嘅。 Hello， 欢迎，欢迎。 每次见到黎英我都好开心。 开心啊！头先佢拍晒手掌啊！听到呢句之后， 系 好有 power 你嗰句。 系我哋即刻交俾礼物先生送呢个卷轴俾黎英嘅。 哇，正啊！ 今次呢一句就系总有你鼓励英，即系食咗个总有你鼓励嘅呢一句嘢。 总有你鼓励有冇听过啊？ 有啊， 知唔知咩嚟噶？系咪唔系你年代噶咯？应该 但系呢句系我哋成日都会讲嘅，总有你喺身边，仲有鼓励咁样呢啲咯。 系啊，因为其实上次丽英我哋都食得很好好嘅，即系善良美丽英明神武咧。 我好少听啲主持人咁样自己赞 自己 赞 自己就基本啦，咁样 基本嘅基本基本。 即系呢一句嘢，总有你鼓励，其实都系想了解一下喺丽英嘅身边有冇一啲就系经常地会鼓励你嘅人啊。 有嘅嗱，最近嘅就一定系我嘅老细高凌啦，系啦，即系由我一开始做音乐，其实佢都一直鼓励紧我去试多啲唔同嘅嘢嘅，系啦。再即系之后嘅话，就感受最大嘅就系 fans 咯，因为佢哋好似矮妹正主咁样啦，出咗之后佢哋系真系会 DM 打大篇文同我讲话佢好中意呢首歌啊，跟住有啲咧系可能一家大细嘅，跟住之后会同埋嗰啲小朋友会一齐cover 矮妹正传呢首歌，爹哋妈咪同埋小朋友一齐唱啦，即系嗰啲 B B 好细个嗰只，佢捉住佢只手要咁啊一米五亦飞多我咁样，有啲大少少咧就系斋落小朋友咁样，跟住个 M V 喺度跳咯，其实两样都好、啊。 咁但係對於麗英，即係都有一班好 close 嘅戰友，就係小薯茄嘅成員，有冇話、即係邊一位都會對你係有特別即係每次你一出歌，佢就會哇好似好興奮，仲興奮過你自己本身咁誇張嘅成員嘅咧？ 如果是这样，应该是嚟紧要进军一个乐坛的副歌。任副他自称的，即是他自称要进军乐坛，即是他帮自己起了个名叫乐坛痴汉，即是要痴住这个乐坛放。 挺好 的。是 有画面。 超好笑，是的，即是他就是一直都觉得我唱歌真的很好，然后他就会很鼓励我去试多一点的，都是一个很好的前輩。 有冇要求同你要做首合唱咁啊？阿富哥去， 我經常嘅，成揾 cover 嗰啲都會揾我同佢一齊唱啊咁樣咯。 咁調翻轉咧，頭先講就別人鼓勵你啦，但係因為麗英每次我哋見到佢都有一種好開心嘅 energy 啦，你自己係咪都係一個可以會經常地去鼓勵身邊人嘅一個人嚟㗎？ 哦，我會啊，我覺得我自己真係個超能力咧，真係超樂觀啊！呢個係真係我個人覺得為一個好大嘅優點嚟。咁所以有啲 friend 咧都會同我即係會揾我訴苦啊，跟然之後我都覺得幾開心嘅呢樣嘢，而我又同埋我都會肯聽人哋講咯，即係會聽佢哋講，然之後會俾意見佢。雖然有時會九唔搭八啦，但係我覺得 係， 但係我覺得佢好咗嘅，係我自己覺得啦，係啦。 其實大家咁主動地會揾麗英訴苦啦，有冇一啲嘅範疇其實你自己都覺得，雖然我好正能量啦，但係有陣時有啲要疏導啦，或者要鼓勵都唔容易嘅。即係我舉個例，可能啲感情問題都好啦，咁有時有啲嘢你真係作為旁人咁樣，我應該點樣應對咧？咁呢啲有冇出現過？ 感情問題就點啊？一兩件事分手啊？ 敢見分呢、這個？我知道，但真的很难感情问题，因为这些很个人的嘛。然后我就唯有跟他讲句很死的东西，就说你跟回自己的感觉follow your heart， 应该是最啱的了。 这句没得输的。 这句真的没得输。 即其实不论问事业、爱情啊、家庭啊、健康啊，其实都可以用这一句。 劲废咯，但 最紧要知自己想点咯，我都觉得。 是咯，真的最啱的，无敌的这一句根本就是。 加多句，只要你开心。我就开心啦！ 哇，你仲劲我乜？ 哎，我就系漏咗呢一句，我加埋呢一句嘅话，应该大班人揾我倾啦。 嗱，咁啊，而家有你嘅派台作品啦，《Free Rider》。 耶！ 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就会估下呢一首歌，系啦，咁啊，交俾你 key， 我哋估得啱唔啱嘅？ 我估先。咁咧，因为今次咧，《Free Rider》呢首歌咧，某程度上，我觉得系带住一种好複雜嘅情感，嗰種複雜係有啲厭世啦，有啲粉世疾俗啦喺入面嘅，尤其嗰幾句 free rider 嗰幾句呢，係你 feel 到嗰股怨恨啊。我估嗰樣嘢就係麗英當初喺錄音室去錄呢首歌嘅時候呢，佢真係諗住以前讀書嗰陣時 free ride 過去 嗰班咁嘅友， 嗰啲咁嘅人，即係直头我谂佢系数多个名咁滞噶啦，即系一路谂住佢，一路将嗰股怨恨唱翻出嚟。 咁我估有啲类近嘅，我想估就系丽英今次唱呢一首歌咧，应该系好爽嘅，因为你俾我嘅感觉，现实世界当中遇到 free rider 咧，你唔会喺佢面前咁样嚼佢嘅。咁所以喺呢一首歌，你终于觉得哇，我可以尽情地咁样闹呢一班人啦，因为平时你做唔到嘛。所以里面你会咆哮，除咗啲 free rider 啲之外，仲有嗰啲爆射啦，即系嗰啲，亦都系喺丽英嘅作品里面会少啲，大家会听到佢嗰种咆哮嘅。 丽英揭晓啦， 系波城估啱嘅， 哦， 叻仔， 真系劲，完全中咗我八成啊， 系 啊，录音室嗰阵时候，的确啦，我对住 Free Rider 咧，其实我同佢而家都仲系好朋友嚟嘅。 O K， 演个就 到而家都仲系做 好朋友嚟。其实一谂翻，即系拉远啲谂，其实好小事嘅啫。嗰件唔系真系咩 F Y P 嗰啲好大件事啦。咁重点就系咧，因为我即系之前两年我都系一路读书一路翻工个状态嘛。 系啊。 所以咧，其实啲同学都安排啲最简单功课俾我做，因为我自觉。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都是 Free Rider 所以其实首歌是真的骂他之余都骂我自己，真的比我自己忏悔的。 是 那时两面睇咯。 那个朋友他的 Free Ride 的程度是去到怎样的？ 即是他是答应了我做那 part 的功课，跟着然后呢突然间临到最后的关头说啊，对不起，我真的做不到。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他一开始跟我说他做不到，因为我就留了一些时间给他去做啦。那最后就搞到我要好长咯， 哦，即系 deadline 前可能得翻一两日，佢先话做唔到。 系啦，系啦。 咁現實中嘅你點樣應對呢？ 即係我都會同佢講話唔緊要，下次咯咁樣。 哇，好臨時啊，我覺得你。 但係做呢啲 project 咧，有一樣嘢即係我覺得自己係比較陰濕嘅。我唔知麗英嗰陣時做 project 係咪都係咁啦？因為做一個 project 通常有一個小組，咁然後咧去到最尾咧，即係除咗大家要交自己嘅功課之餘，其實仲要上繳一個報告，即係去評估下即係自己嘅組員嘅表現係如何噶嘛。 Oh, yeah, yeah, yeah. 即係麗英會唔會趁呢啲時候就寫爆佢？呢、這個人唔出現啦！ 我想俾勁低分， 我俾勁低分你先，咁樣將嗰股仇恨帶翻落個 report 度嘅，咁樣有冇呢啲情況？ 我冇，真係太臨線啦！即係我記得嗰陣時都係俾大概三分到，即係五分裏面俾三分、哦，其實已經算好低 了。好人慈啊， 係咯，所以我就唔想搞到大家，唉，咁難得一場同學都係緣分嚟嘅，咁啊。咁啊，就唔好搞到咁僵啊！ 世界系圆嘅，你点知第时会唔会撞翻佢啊？ 咁身边嗰啲可能 promi 或者啲同学见到你咁样样面对个处境，咁佢哋有冇都叫喂丽英唔好咁啦？你咁样中佢，有一次又下一次噶啦，咁样。 嗯，咁又唔会，嗰次都系第一次啫。我之后都冇同佢同组过噶嘛。 佢直接复仇嘅方法就唔再同呢个人同组， 自己避开先啊。 避开咗，耶、yeah, ！所以大家仲系好朋友。 咁但係頭先即係麗英都講到啦，即係自己因為一路做嘢一路去讀書嘅關係，即係自己有時候都會相對處理嘅一啲 project 嘅部分都會少啲㗎嘛。咁有冇話即係要特登去喺邊啲地方即係氹返啲朋友，等自己好似 好過啲 啊，個感覺好過啲啊？ 會㗎會㗎，即係有啲因為我以前就讀即係電影相關啦，所以有啲剪接嗰啲嘢呢我永遠都唔會做得到㗎。咁但係嗰啲係最麻煩㗎嘛。同埋最嘥時間嘅，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唔好意思，我就會同你講啊，不如我哋一齊食個飯啦，我請你哋啦，咁樣啦，跟住或者真係文書上面嗰啲要打字嘅，我咪做多啲咯，咁剪接嗰啲咪佢哋做多少少咯，係咯，咁就唔使咁辛苦。 今次呢一首歌嘅作曲作詞都係你自己啦，咁去到而家今年嘅第二 plug 咧，點解又會諗到用呢一個嘅 topic 去放喺呢首歌嘅主題嗰度咧？嗰陣時。 哦，因為呢首歌其實已經係我Year Three 嗰陣時已經寫好咗㗎啦， 就係當年， 冇錯，就是、當年遇到 Freerider 即刻寫咗，但我就諗緊有啲咩時機可以present 出嚟咁樣啦。咁但係今年我就個計劃都係諗住啲歌全部都係關於自己嘅，咁我覺得 Freerider 呢個都係我經歷嘅生活裏面好有感受嘅一部分，咁所以我就決定而家 攞出嚟， 係攞出嚟咯，同埋都想編曲有多啲唔同嘅，咁所以就今次就特登揾咗出面嘅監製啦。Daniel 咁樣，佢就幫我編曲同埋監製，咁就令到件事豐富咗好多咁樣咯。 係啦，講到編曲啊 ，Daniel 同埋 Ken 啊，兩個本身你認唔認識佢哋㗎？ 哇 ，Daniel 就好耐之前已經認識啦，即係我哋喺中學大概中四嗰陣時候咧，參加啲聯校活動啊，咁、 哦、 就大家識係、本身唔知道原來佢即係我唔知道原來佢咁勁嘅。 咁你印象中嘅佢係一個咩人？ 嗰陣時候係戴住眼鏡啦，啲頭髮剪到好短啊，咁啊坐喺度彈琴咁樣，跟住就覺得啊呢條友應該第時都係做老師啊，跟住或者出去教琴啲好無聊嗰啲嘢。跟住點知原來即係畢咗業之後，大家重逢翻就覺得哦，原來佢係。做啊，佢系弹 jazz 嘅，跟住之后有好多唔同嘅流行乐嘅嘢，佢都会涉猎到啦。系咯，大家再约出嚟食个饭之后，就发觉都几倾得埋，同埋真系可以一齐玩合作一下咁样咯。所以就促成咗今次嘅 Freerider 啦。 咁啊 ，Ken 咧，因为我去睇佢个 IG 咧，好有趣喎。Ken 咧，佢出嘅第一个 post 就系即系丽英你同佢合作嘅呢首 Freerider， 亦都佢成个 IG 唯一一个 post 嘅，原来即系佢原来佢平时系冇出 post 噶。我见到佢个 IG， 咁所以Ken 又系。點樣認識，然後今次咁樣合作咧？又 我其實我未有機會見到阿 Ken 嘅，係 啊，全部都係阿 Daniel 佢真係揾阿 Ken， 跟然之後同埋佢其他朋友一齊嚟做呢一個 project 嘅。即係我諗我哋之後慶功先至會有機會見到咯。但我聽佢哋講話，都幾得意喎！即係啲歌係佢哋好少接觸嘅，即係好少有啲咁換味嘅歌，即係大家都 enjoy 咁，所以聽我都好開心咯。即係知道佢哋咁諗。 但係當初交到首曲去阿 Daniel 同阿 Ken 手上，即係你有冇同佢哋即係？都形容過，俾過一啲形容詞，係我想隻歌係點樣嘅，係跳舞啲啊，定係即係要行啲啊咁樣㗎？ 哦，我有讲过话类似行少少啦，即系我想炸裂啲嘅情感，因为真系好嬲咁样。咁、我就有俾过，我有俾过类似 Uptown Fun 嗰只感觉啦，同埋类似 Taylor Swift 嗰种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嗰首歌，嗰啲系可能系好开心，跟然之后但系个内容咧就喺度话紧人嘅咁样嗰种风格嘅。但最后佢哋就拣咗真系行少少嘅嗰边咯，即系直头系好直接咁样表达。嗰種怒氣， 今日去到錄音嘅時候，就終於可以聽到即係呢一個編排嘅版本。 係係係。 咁點咧？即係因為平時我哋聽到麗英嘅聲線啊，運用個人啲歌咧，就頭先講即係舒服一啲啊，或者配 acoustic 嗰啲就多啲啦。 嗯。 一嚟到聽到個編，哇咁行喎、咁點樣要去處理同消化呢一個曲咧？ 哦，咁 Daniel 就幫咗好多咯，因為以往我都係即係個。個音係比較高啦，唱啲好 QQ 咁樣嗰啲日本聲噶嘛，跟住呢一個咧，佢就真係會教我啊！你要諗翻你平時講嘢係點樣嘅，即係個把聲，或者你可以再諗低啲把聲，跟住就會哦，唱出嚟嘅時候就會有嗰種好實正同埋好惡極嗰一種感覺啦，係啦。所以呢一首歌都同我之前好似唱距離啊，會正轉嗰種感覺完全 係完全唔同， 係啊係啊， 一位復仇係歌手嘅誕生係咁樣， 係咯。跟住就我覺得係啊 ，Daniel。真系帮我揾咗把新嘅声，我真系咁样觉得咯。 咁有冇话呢首歌录嘅时候边个位特别爽嘅？即系因为能够做到一个平时可能好少展现嘅一面啦，我会形容系。 咁应该系爆四啦嗰个位啦， 系啦， 好想爆四啊嘛，主要嚟讲系， 系啦， 就有啲沙沙爆四啦，嗰种风格我真系冇试过。 同埋我觉得词嗰度都几，有啲位都记得有咩，又即系有啲心思，即系譬如听你讲咩个咩咯，即系有少少食咗个。音嘅呢啲咁樣，咁我而寫嘅時候，當初當日完咗 FIP 就有個情緒寫啦，去到真係決定要推出嘅時候，有冇再即係自己執下個歌詞，可能隔咗都一段時間之後。 哦，有嘅有嘅，本身咧我係寫即係好似玩失蹤玩到要揾偵探去查啦，即係其中一個歌詞。但我原本係寫搭正十二點要飲珍珠奶茶嘅，但我俾、但我俾佢哋睇完之後，佢哋喺度諗緊關 Fivada 關珍珠奶茶咩事啊？跟住我就同佢講話，我冇啊，我自己中意咯，即係我覺得佢係會飲珍珠奶茶咁樣。 但係我覺得有 feel 喎、啊，呢、這個好有畫面喎、 啊。但 你要諗到 Fivada 嗰個樣嘢。 冇錯，即係我可能我自己覺得好爽啦，但係人哋未必聽得明啊嘛，即係我。系佢哋就着重于啊，你自己爽 OK， 但系你都有少少共鸣，你人哋听到系会觉得有 feel 咁样先得噶嘛。咁所以啲词嗰度就改咗好多，真系普遍大学生会比较真系有共鸣嘅一啲内容咯，系、咯。 呢一种就系自己嘅创作，自己好喜欢，但系原来听嘅人佢又觉得有佢嘅意见，攞呢个 balance 以前做创作有冇出现过，定系可能今首歌特别强烈？ 都系今次呢首歌特别强烈嘅，系啦，都好嘅。其实我觉得咁样都，我会攞翻个 balance 咯，我都系中意，即系我嘅作品有自己之余，我都系想多啲观众听嘅。呢、一个都系。系咯，要谂嘅嘢，咁所以我都唔介意有少少让步，因为未必系真系对我差咁嘅呢样嘢。 嗯， 系啦， 有讲翻个 MV， 今次个 MV 咧个造型就好突破啦，即系饰演一个好似女鬼咁样嘅角色啊、即系做到死啦咁样。有冇话即系呢一个角色嘅设定系你自己嘅 idea， 定系即系同一啲创作团队一齐谂出嚟咁样咧？ 有嘅，我同我哋导演肥贤有一齐谂嘅。我本身系想要啲日本嘅风格啦，即系谂过日本啲校园风咁样，系个班房咁样。但系谂谂下，又觉得好似唔够强烈。跟住之后，好似有一日同佢讲下就话啊，好似俾佢哋抢到我就嚟死啊咁样。跟住之后，阿导演就叮一声啊，不如谂下试下用鬼嚟做主题啦，即系俾佢哋3Y 度变咗只鬼咁，然之后再报仇咁样。跟住我又觉得啊，都几得意，同埋鬼又可以用日本嗰种 QQ 嘅鬼咁样，咁成件事就即系佢又有佢嘅 idea， 跟住我又有我想要嘅嘢，咁就好圆满咯。 但系去到最尾咧，有一个位置就好 tricky 嘅，就系话即系阿丽英大喝咗一句：所有 V-Rider 都要死咁样。咁但系你自己又死咗，咁嗰一下系想表达系你到底系即系我谂观众都会谂就系、是、啊，咁系咪即系话你到底系一个 V-Rider， 所以你死咗啊？定系你真系太劳碌啦，所以你死咗咧？ 嗰、那個係留俾大家思考啦，係、咯。但我都有講過話，呢首歌其實都係寫埋俾我自己慚悔嘅。 因為早啲訪問前，我同阿斌都有講過，喂，你係 free rider 啊，定係俾人 free ride 嗰個啦？係。而我哋都有個共識，我哋大家都係做 free rider， 好合理啊！我喺身邊係揾唔到。即朋友輩當中找不到一個是唔 free ride 人噶，即同嗰啲咧真係做到死嗰啲咧，原來係同我個生活圈子距離好遠噶，做唔到朋友。 所以你呢班 free ride 嘅朋友係唔可以一齊做一件事。 係啊， 因為冇人做嘢咯，咁咪、全部都 free ride。 仲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咧，如果你發現你身邊冇 free rider 嘅話，你好可能自己就係嗰個 free rider 咯。 哦，你讲得好， 呢个就系正正我谂嗰样嘢啦。我谂翻以前读书，好似身边即系我都读啲科都颓啊，我个人都唔好中意读书啊。点解身边啲同学好似醒唔起系有 free rider？ 跟住我就真系出现你啱啱讲个念头啦。其实因为我可能就系咁， 但系因为有一样嘢，即系阿丽英当时佢 sense 到自己工作忙，所以佢 sense 到自己有时候都会 free ride 咗人啦。但系我同波成你好明显就系而家若干年后，我谂我哋读完书都有十年八年啦。而家谂翻起先系，诶，咁样嘅， 当年自己系咁， 都唔知嘅咁。所以呢一首歌，我觉得听嘅时候都会俾一种忏悔嘅感觉我嘅。 咁所以而家有呢一首嘅 Free Rider 啦，今年啊，即系而家两首都系讲关于自己啦。今年仲有可能仲有四个月左右嘅时间，会唔会都有一啲音乐上嘅 plan？ 之后都会继续发生咧，接住 Free Rider 之后。 哦，会。咁今年即系 Free Rider。呢一首歌就同咗 Daniel 合作啦，咁、所以之後其實我都想繼續同唔同音樂人合作嘅，咁可能作曲我就會睇下，揾下啲唔同嘅單位一齊玩啦，一齊試下作曲咁樣咯。 其實同唔同嘅音樂單位去合作曲啊，或者監製等等，你有冇發現都發掘到自己多咗唔同嘅面啊？譬如以前就可能 Frankie 啊、Vito 啊嗰啲就比較多合作啲啦，今次就有阿 Daniel 啊、Ken 啊咁樣樣。即係會唔會都揾多咗，知道咗多啲自己音樂上面嘅可能性或者不同咧？ 會噶，即係我以前就係會比較聽啊高鈴可能佢哋意見啦。咁我自己我覺得個投放又唔係話係最多嘅。但係如果真係同出邊音樂人合作嘅話咧，咁我即係佢哋未必係真係咁明白我嘅諗法噶嘛。咁所以我其實我自己要組織得好好啊，又或者我真係要。有一個好確實嘅一個朗去同佢哋 share， 跟住大家先至可以合作得流暢咯。哦，可能阿 Daniel 係好需要我俾多啲唔同嘅 reference 佢嘅，咁我就要諗清楚我自己真係想要啲咩曲風啦，唔可以三心兩意啊咁樣啦。跟住同埋我哋會一齊諗下歌詞上面個表達究竟好唔好啦，夠唔夠到肉啦咁樣呢啲位咯。 嚟緊就即管期待下，究竟麗英又會同啲咩唔同嘅音樂單位合作？有啲咩新嘅嘢玩到啦咁，今日再次多谢丽英同我介绍 ，thank you，thank you。 平日我有歌对住你讲。email 要 check， deadline 要追，前日我提咗你个 part 嘅功课，点解变咗我最立落？你挂住上妆，问做错咩？见到你个反应认真 O 咗，怪我冇同你讲，出翻先知错 ，say sorry， 继续拍你嘅拖。玩失踪玩到要搵侦探去查。终于上水，就听下你讲咩。祝你转牙 Free Rider， Free Rider， 茶。 350 Rider 终于上水，就听下你讲咩。过年啊，晒转头要翻工啊，要话别向你我好装。 苏动音乐今日最后一首作品有丽英嘅 Free Rider， 听日再见。